剪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桥是否下过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不见。断桥是否下过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若是无缘再见，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。看不见凋谢，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，读不懂塞北的谎言。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，春归后又很快湮灭。桥是否下过雪，我望着湖面，水中寒月如雪，指尖轻点不见。断桥是否下过雪，又想起你的脸。